酸甜。

站在梦里面，喊着你名字一遍遍，那么的自然，如分能一般，在身体与灵魂间流转。 身体想要和你飞得比走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里。我每天在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起命运，感谢地吸引你，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人。 小心三寸长，你说。